我发现人呢，到了一定的年龄，都是带着一点心事，带着一点难言的痛，每天笑嘻嘻的生活下去的。就让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互相鼓励，互相打打气好了。说玩游戏并不能够使我们快乐，但能够让不快乐的时间过得快一点，好像没毛病。 我看到好几个人说，对作者最大的尊重呢，就是把书读完，否则书买在那一边不读的话呢，就只是浪费而已。但我有个出书的朋友非常认真地跟我讲，对作者最大的尊重就是把书买回去，至于你读不读，是不是拿去垫桌角，或者是买了之后翻了几页就扔掉了，说真的他完全不在乎，只在乎你等我出书就好了，好像是这样的，没错。况且书买了就差不多等于读了嘛，对不对？ 寻寻觅觅，在无声无息中消失，总是找不到回忆，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，一生一世的过去，你一点一滴的遗弃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。也许分开不容易，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。情深缘浅不得已，你我也知道去珍惜，只好等在来生里

下过雨，蓝色热带雨，它没有说明，在玻璃后对我弹着琴，心会不会痛，找不重不重，什么是爱我不会形容，反正想你就像黑咖啡那么浓，没有喝过的人不会懂，它可以代表我的心，没有人能告诉你，只是他们还不够单纯。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，原谅它可以替我指针，继续的问我放弃，不是一个吻能够说 接下来给你上一碗鸡汤好了。其实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，哪怕最平凡的人也要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而奋斗，从某个意义上说都是值得珍惜的。 全是美好，你我都找到新的依靠，过去对错已不再重要，只是我们都清楚地知道，心里还有个画不完的句号。 有时候总结人生，我觉得只要踏实地走过，奋斗过一次，就无愧于心了。表面上的沧桑，外在的严肃，并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好过一点点。如果离开所有的朋友，你有的只能是孤单的背影。希望你可以尽量地让自己过得轻松起来。